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易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属于年轻人自己的情感世界。 各位好，我是高丽，非常开心今天第二次坐进这个直播间，跟张彤一起有请我们的嘉宾。 对对对，今天啊我就戴了个帽子，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已经见过进者了，今天呢我就没有洗头，就是你不值得我洗头了，所以就戴了个帽子就上节目了。 你知道吗？因为我昨天来才知道我们这个青年广播是玩的非常前卫的， 对， 我们在直播间然后有一套的这个可视化的设备。我昨天经闻这个噩耗之后，我今天来之前我特意化了个妆， 好好保持保持， 我发现还不如不化。 就是我觉得在青年广播也马上就要那个过年了嘛，就是一差不多开播到现在也是半年多的时间，也是陪伴着我们，就是主持人也是在越来越好，要求自己要学会上镜要好看一点，对得起大家啊，对我们的期待。 我反正这么多年都对不起自己了，不在乎了。 对，但是明年这个我们的新节目一上的话，我觉得丽丽之后可能会越来越美的。 我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个造型师，因为之前对广播的这种传统的认知，就觉得只要我们在话筒前展现声音的美就可以。但其实呢，加盟我们青年广播之后，我们是需要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一个打造。 没错， 所以我打算隐退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继续加油，全方位的让自己得到提升啊！ 好的， 好，我们看到在花椒平台上，我们的战神马明给我们说晚上好，你也晚上好。再次也是希望提醒一下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千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直播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继续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能够看到我们。当然，还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依然是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对，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没嘉宾是吗？ 刚才不是提到吗？今天见进哲，所以说今天头都没洗嘛，就直接戴了个帽。 话筒关了吧，把他。 要不咱俩聊？ 可以的。 来，进哲的笑声已经非常爽朗的出现在我们耳畔了啊！来，进哲再次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晋哲，现在呢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在校学生，经营着自己的自媒体，汽车类的自媒体。 汽车类的， 比较喜欢汽车啊。 对， 所以小晋，这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昨天直播完之后，这个交友这个事儿完成的怎么样？别哭哭什么？ 那个确实就是那个挺多人好像关注我微博的，增加挺多粉丝的。 你确定没掉粉吗？ 还好，好像 可视化。 哎呀，真是特别感慨哈！就是晋哲已经来了好多次节目了哈，这个交友问题一直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啊。结果就是涨了一堆粉儿，也希望在这个粉丝就是粉丝当中有一些啊， 粉丝皆是朋友吗？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可以升华一下。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请这个晋哲来我们的节目，还是继续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晋哲，关于就是他们这样的在校生，不管是现在自己做自媒体，开始在校同时创业，还是说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的一些思维方式和一些社交方式，其实完全跟我们中年人是不一样的。 怎么老提中年人这个概念呢？我们青年， 我说的 是，当然不是，我们的心态都是青年人哈。就是昨天晋哲其实聊汽车，我觉得还聊得挺嗨的，因为也不仅是对于老司机啊，或者是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其实都能得到一些干货的分享。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女孩子可能听了会觉得比较浪漫，觉得如果男孩有这个技能的话，觉得会特别加分 啊。什么技能？ 就是摄影拍照。 啊，是晋哲，你还会拍照？ 是因为我就是学 拍照， 学摄影专业的嘛。 手机都可以拍好吗？你还可以拍照，就是摄影是吧？专业摄影。 对，就是在学校就是学摄影专业的。 那所以就是你们对构图那些的其实特别讲究。 还行吧。 那我刚才看我们正式直播开始之前，你请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帮你拍了个照。所以那个照片能交代你吗？ 我觉得我们导播老师拍得非常好。 你不是默默的删了吧？ 没有没有，不会的不会的。 他现在不敢惹怒导播老师，否则的话今天晚上一个镜头都没了。所以好好夸一下。哎，你既然说提到了是摄影专业，我觉得咱们既然说是可视化，咱们还是来看一下晋哲他的这个摄影的作品究竟是什么风格的，我们也是通过图片来看一下啊。 哦，张志峰好有心，都准备好了。 对，这个是拍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一个主题，是不 是？这什么地方啊？ 是，其实这个是在我家那边的，有一个庙的旁边有一个，它其实这是个饭店，然后装修的就是这种古色古香的。 呼和浩特是吧？ 对对对，呼和浩特大昭那边。 我猛地一看，我以为在我的老家山西。 我第一反应也感觉像乔家大院那个感觉。 对对 对， 它就类似那种的装修风格，其实。然后就是这个其实是我拍作业的一组照片，照片的主题是红色，老师其实给这个题目主题就是红色，所以我就拍，我觉得这个灯笼就是很好的把这个红色表现了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是吧？ 差不多。 好，我们看刚才是一个红色的大红灯笼， 现在是一个古建筑了哈。其实我我觉得 我问一下这个晋哲，所以你这个照片拍的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门外汉的角度，他你有什么专业的技巧吗？我怎么觉得跟我手机上拍的差不多？我是不是把你惹了？ 没有没有，就是这个，这个图片吧，它其实我就是故意，就是主要重点还是拍那个角，我觉得那个角那儿挺好看的，那个角度跟一般不太一样，一般可能拍，一般人可能拍这个楼啊什么的，他可能会就是进行一个整体的拍摄，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拍一些局部的地方，局部的一些小的细节什么的， 还是很有这种这个技巧在里面啊， 来，这个就是有点馋了啊，冰糖葫芦。 对，这个也是就是那个红色那一组照片，然后我就是因为他就是我是那个11的时候我去嘛，那儿挺多人的，挺多玩儿什么的，然后我看卖糖葫芦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特别就是感觉特别美味那种感觉。 所以晋哲，你当时拍这组这个命题作品的时候饿了吧？饭店门口拍了一组 糖葫芦，是这个意思吗？ 嗯， 好，我们看到啊，这是静哲的两幅作品。 对， 还有吗？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嗯，这个是不是红色的主题了？这是一组月亮。 这是8月15拍的，月圆之夜。 所以， 哎，这个是很有感觉，我觉得。 对对对，就是你静哲的这几组作品，没有看到一个人儿。就是看到喜欢拍景和建筑， 哎，现在知道他为什么交不到友了。 这个就是，其实我说一下这张照片，这个其实是拿一个大长焦，然后怼上去直接拍的。 对，这个是用手机肯定是拍不到的，因为每年中秋节就很多朋友就看到又大又圆的月亮，然后用手机就使劲的抠抠抠抠，到最后就成全是这个小像素，这个像素块了都。 嗯， 所以说，必须得用专业的设备。那其实就刚才其实丽丽也提到了说，嗯，这个专业的话，你要想到什么构图啊、光线啊等等。那你觉得对于一个我们这样新人哈，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用手机拍照比较多的， 嗯， 就可以在我们的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让我们就是这个拍摄技术能够得到提升的一些技巧是哪些呢？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就是你要说拍人的话，怎么能显出来腿长呢？ 嗯， 角度放低， 嗯， 把角度放低，重稍微仰一点拍，你不能太仰，太仰那种就是人就彻底变形了，也不是特别好看。 嗯， 稍微有点仰的那种角度的话， 嗯， 会拍出来人那个腿就是 比较长，就个子比较高， 拉伸了。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要想脸小的话，其实 45度， 对，还是稍微仰， 嗯， 那个俯拍的角度会显得就是脸会小一些。 我现在知道了，就是为什么我本身是1.65米，每次照片拍出来1.55米，给我拍照的人都比我高，至少5厘米以上。 就是这样拍是吧？ 对，这玩意儿太不讲究了。 所以一般就是拍就跟自己身高差不多的，或者比自己低一些的，就是需要蹲下或者稍微弓着腰那种拍。 嗯，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其实找静哲这样的男朋友是很有福气的。 嗯， 尤其在现在大家把这个可视化的各种媒体，自媒体也好，这个新媒体也好，都愿意在有一个图片或者视频的呈现的时候，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可以给自己加很多分。 对，就是后期 啊什么的。 对，就是拍的照片不错，然后再加上自己后期这个修图的功力了得，然后两者 一 加， 大家一起做网友就好了。 对，就是女神了哈。嗯，那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平时玩的时候带着你，然后让你去拍照什么的？ 也还好，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就是个人就挺喜欢拍照的，有一些朋友什么的也会让我帮他们拍点照啊什么的，就是，但是很遗憾，就是我手机里目前没有我拍过照片，因为都是拿相机拍的，多数照片我都是存在电脑里嘛，所以就是，多数照片，更多照片可能不能供给大家看了，就是以后我在我的微博上可能会发一些我拍过的照片什么的，大家有喜欢的可以关注我的微博@静哲。 不是张彤，话筒是不是可以关了？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关了。 昨天晚上都说了一晚上的名字了， 昨天一直在轮番轰炸他的广告，然后结果今天又是一轮。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来宣布一下我个人微博的账号。 可以可以， 忘了， 可以可以啊，忘了，赶紧 没登录了。 就是我还以为说大家都被静哲所感染，今天大家都开始疯狂的为自己打 call， 为自己做好宣传。 不是，你说我要说了我的微博名字，然后一看没几个粉丝，我多丢人。 结果掉粉了还。 所以静哲，我特别想问一下，你是那种就是发烧友级别的吗？走到哪儿都要背一个相机，专业的相机。 其实我怎么说呢？说实话吧，其实我并不是， 就是完全是很随意，很随心的，是吗？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吧，多数的有些照片我可能还是会用手机拍摄，因为手机比相机更方便、更易携带嘛，对对对。因为相机挺大的，有时候带的身上也一是不安全，二是也不是特别方便。 嗯， 所以可能有些照片，大多数正常拍摄什么不是要求特别高难度的，手机其实还是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的。我觉得 就是技术过硬的话，这个设备已经不重要了， 相对来说次要了。 对，所以我还是决定拿回我那个诺基亚。 那个拍照可能稍微有一点点， 那个连摄像头都没有， 就只能拼字母了。那个啊， 对， 那静哲，你就是我们稍微提一点点，稍微专业一点的。那你在摄影的时候，你更看重什么？你觉得是结构构图，还是说就是相对来说稍微的无形一点的，就是什么意境啊、情感什么的？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什么都能抓住你的注意力？一幅摄影作品， 其实抓住我注意力的，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啊。其实抓住我的注意力的是感觉， 哎， 凭我的感觉， 就是那一刻那个东西抓你 了。对对对，就是在我摁下快门那一瞬间，我就知道这张照片有了还是没有，成还是不成，是一张成功的作品呢，还是一张失败的作品？ 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企图心。 对对，但是其实，在拍摄中也是需要追求一些固定的，比如说构图啊什么的，像什么 S 型构图啊什么的。九宫格构图还是要追求一些这些就是常规上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其实就是还是有些东西是凭感觉走的， 嗯，所以我特别想问晋哲，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做摄影的，尤其是摄影行业的这些记者， 嗯， 他们其实都是希望用自己的镜头去记录下一些事情或者是人，哪怕是专门拍人物的，他最终要达到一个就是引起社会反响，然后达到某一方面的一个诉求。当然更多的是这个反映当下社会的这么一个诉求，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朝这方面发展？ 嗯，其实这个很好解答，这个其实属于摄影里面的新闻摄影。 嗯， 为什么说属于新闻摄影类？它是把一些所见到真实的东西拍出来，展现给更多人，反映一种现象，一种就是真实存在的现象， 嗯， 给大人，应该不是给大家看，给大人看，说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就是，嗯，给大家看，其实就是有些东西吧，我也挺愿意，就比如说，可能简单的说吧，就是路上可能发现了，突然发现一个什么觉得特别好玩的事儿什么的。我会拿手机立马的拍下来什么的，然后发在微博上给大家一起看什么的。 哦，就是， 对对对，然后或者发个朋友圈什么的，供大家一起分享什么的，引起大家的关注什么的。 嗯，因为能看出来，其实晋哲骨子里是那种很乐观、很阳光，所以他可能记录下来的那个东西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戳中了要害， 比较爱吃。 我对不起你，金哲。 所以说，在你的摄影作品里面，居多的内容，你拍摄主要爱拍摄什么呢？就是吃喝玩乐生活的一些东西。 对，吃喝玩乐是一方面，其实我个人来看，还是更爱拍一些风景啊什么的，然后人像其实。美女我也喜欢拍， 怪不得他从昨天见了我就没拿起过相机。 没有， 关键是觉得就是还是得用专业相机拍更合适。 对， 其实我之前采访过一位老师，也是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结交了。他当时就是镜头下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女孩， 苏明娟。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镜头，这张照片改变了苏明娟。现在苏明娟已经做了安徽省团省委书记、副书记，好像是。 也不仅是改变了苏明娟一个人， 对， 也让很多很多农村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也是重新步入到了这个学校之中。 没错， 这是一张摄影作品的力量可能是无穷的。 对， 这其实就是新闻摄影的强大。 晋哲说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是吧？所以我真的是特别喜欢晋哲他的性格，就是你从我昨天也说了，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愿意去跟他亲近，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了解，愿意更多的去走进他的生活。所以如果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青年朋友愿意认识这个晋哲，可以跟他做朋友，也可以做他的这个招募演员啊。 对， 招募演员。 对， 你知道我现在特别想给你配个乐，配个什么呢？二泉映月那种，我觉得比较惨。就是说这句话的时候， 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不知道就为何就突然脑洞一想，哎，这段更适合于稍微悲惨一点的音乐，就是进去感觉找朋友找演员有点难，所以大家赶紧就是稍微的热情一点，赶紧去跟记者联系。 就是我这个毕业大片吧，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大片，然后。还是有一些预算的，在演员方面什么的不是特别多，但是也是会有一些的，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我这儿招聘演员。 而且大家一定要相信啊，晋哲就是他是一个有想法的一个男孩，当然哈，能把你拍美，还有一个他特别会宣传，你发现没有，无时无处都在宣传。 对啊，就各种植入硬植入生切广告， 估计现在平时走在马路上都会给人说，哎，你看我这女 女演员怎么样，你觉得啊喜不喜欢啊，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通过我们的点秋香啊结识了你的另一半，就是你的伴侣，女孩子的话，你会带她去什么样的地方，然后给她拍一幅什么样的作品，你脑子里面有这个构图吗？ 其实就是在我上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其实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我要就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嘛，不靠家里什么，不靠各种情况，争取在30岁之前买上一辆200万左右的保时捷911，然后开着带着我最爱的人去西藏拍照。因为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就是微博上盛传的，就是有几个年轻人嘛，也是小年轻吧，然后开着各种超跑什么的，去那个西藏玩。我觉得就是因为一般不是去西藏嘛，全是都是开那种越野什么的，就是超跑的话就是它那个底盘特别低，它那面路况不是特别好，其实也是一种特别大的挑战，而且超跑吧对就是油品啊各方面的那些就是要求特别高，然后就是上那个西藏那么高的海拔，其实挑战挺大的。我还是就是想去实现一下，挑战一下自己。 我大致能听明白，一个是靠个人的努力，第二个要去西藏。就是那你在你拍过，也应该喜欢拍风景，你之前说过哈，拍风景你觉得哪个地方让你觉得最难忘？就拍过一组照片让大家觉得很惊艳的，你觉得你最喜欢的取景的地在哪儿？ 其实我就是最喜欢那组照片吧。是在那个就是刚才拍那个里面有几张我特别喜欢，然后 还是家吗？ 饭店门口。 不是饭店。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在那个我们呼和浩特那边有一个叫哈拉沁水库的地方，然后在那儿拍那个日落，就是拍出来特别好的那个景，就是特别好看，特别美。 所以我觉得晋哲也是挺难得的一个小伙子，就是在还自己是在校生的这个阶段，他就有一个很具体的理想想要去实现，这个已经不是梦想了，因为他已经开始创业了， 落实了。 对啊，然后他要带心爱的姑娘开着他的几百万的保时捷跑车，然后去跑到这个青藏高原上。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遇到了那个对的女孩，她不在乎跟你坐什么样的车去。当然了，理想还是有的，要有啊，万一实现不了呢？ 基本每个男孩心里都有一个超跑梦嘛。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晋哲肯定就是在平时生活中啊，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目标呢，肯定是有一个非常的踏实，要付出很多热血去打拼的一个精神头才行啊。 我们也相信晋哲，毕竟来我们节目这么多期了嘛，稿费也攒得差不多了。 好，刚刚是聊了一些关于摄影的，我觉得最后咱们还是落脚点还是落在交友上。昨天是以汽车就是开车带你去兜兜风，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如果说以后交到了另一半哈，心爱的另一半，你会想去教他去学摄影吗？就是要求你给他拍就好，还是两个人都要会拍一下，你觉得更理想？ 我觉得就是我更觉得吧，就是看他喜不喜欢拍摄，如果他喜欢的话，我 非 常愿意去把我所知道的什么交给他，但是如果他不是特别喜欢这东西，就是喜欢让我拍吧，我非常愿意就是我去给他拍。 所以我想起有一次采访胡歌，胡歌不是特别喜欢猫吗？然后记者就问他说，如果未来你的女朋友不喜欢猫，你会介不介意？胡歌的回答非常的霸气，他说要看我的猫喜不喜欢他。 怪不得胡歌年年都当伴郎。开玩笑开玩笑啊。 所以晋哲，我觉得你会很快的找到另一半的，因为你刚才用那种算是一种牺牲的方式来成全自己的另一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兆头。 我觉得就是换位思考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拿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强迫自己的另一半。对，我给你拍就好了，你美美的，你只负责美，我就负责给你拍， 可以， 我负责给你 P 图。 好，我觉得刚才这个回答确实很加分， 对，很容易找到另一半。 对，你又闪光了，现在开始啊。 所以他又准备跃跃欲试报他的微博地址了。把的话筒可以拉下来了吗，彤彤？ 可以了可以了啊，时间也快到了。来，最后还是给你一个时间，因为明天晋哲也不会再来节目了。 是吗？ 对，明天我们会有新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晋哲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吧，都可以。 就是还是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我的微博就是我的名字晋哲，晋呢就是那 个靳东的靳，哲就是两个吉利的吉，靳哲。 OK， 艾特靳哲。 好嘞，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靳哲的话，一定要去的，就是微博的方式跟他取得联系，因为在他微博上不仅是能跟他聊天，而且确实能感受到他平时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 对，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饭店门口的 logo。 其实在这儿除了说感慨一下，今天靳哲确实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之外，也确实要感慨，因为马上就要步入到17年的年末了。博火点秋香呢，也是今天是我年前博火点秋香的最后一期，也是陪伴 是你自己主持的最后一期啊？ 不是，后面我们会有另外一个男主持，就是他会主持接下来的几期。觉得还是总结一下吧，就是总结了，因为到现在主持节目已经主持了半年多，也遇到了上百个嘉宾了，就觉得每一个年轻人来到节目中，都是每个人的特色都特别的鲜明，而且都特别的招人喜欢。也希望大家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交到自己真正喜欢的、真正合适的好朋友。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982这样一个属于年轻人自己的平台。 那我也借彤彤的话也感慨两句，因为我是昨天刚跟张彤开始搭档做这个节目，半个小时时间，就是我们加起来只有 一个小时 时间。 对， 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青年人的一个代表，就是他对广播有憧憬、有热爱，他还会有自己的情怀，有各种他对未来的未知和既定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样的年轻人一定会让我们的青年广播焕发更多的活力，同时也积累更多的沉淀。我相信彤彤可以做得很好。 我觉得我们和丽丽一起携手，我们一起把青年广播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手劲儿挺大呀。 因为想给力嘛，对不对？ 好的。 好，今天咱们话不多说，也是把更多的情绪留给明年的期待。 好， 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博火点秋香。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的漫游嗨翻天，我是张彤， 我是高丽， 明天再见啦，拜拜， 再见。